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啦， 又翻嚟，再計嗰張圖先。 張圖再翻翻嚟，再講，仲有啲嘢未講完嘅。咁啊，嗱變咗咧，嗱呢個民進黨啦，就繼續收。 跟住去到呢個係輪班休息嗰度啦，即係輪班。你翻工同你依個班同下一個班。中間本來咧就係要休十一個小時， 十一個鐘嘅， 因為之前好似啊嗰啲旅遊巴士機啊咁幾次嘅大車禍，就係因為佢中間嘅咧就係嗰個休息不足， 最間嗰叫做 係啦。咁咧就可能你翻完嗰個小夜班啊，咁跟住連續踩埋大夜班，咁 可能唞一陣，然之後就再翻埋個夜 係啦。咁而家你起碼要十一個鐘頭，咁而家咧係喂八個鐘頭得啦， 冇佢逼你話一落街就瞓覺咯。瞓 夠八個鐘又翻工。嗱個問題就，譬如我落班嗰個屋企就喺我下邊，咁啊瞓覺啦，咁梗係冇問題啦。有啲話真係長途跋涉翻到屋企，然後再瞓覺，沖個涼瞓覺，可能已經唔見咗兩三個鐘，然後再要翻去公司又唔見兩三個鐘。你嗰度根本你冇時間休息。 嗱，阿謝工話唔使話去翻屋企啊。嗱，你就算喺公司住啊，我一啊喺度開完咪，我就出隔離啊，控制室度瞓覺。喂。咁我都要刷牙、沖下涼、去廁所啊，咁樣噶。 係咯，咁嗰度已經唔見咗頭半個鐘啦，係嘛？咁你都要俾啲時間，即係十一個鐘，其實有兩三個鐘或者兩個鐘係俾你預備瞓覺之前做嗰啲嘢。 係啦，冇錯啦。 你而家即係連，即係你啦，你變咗你八個鐘咧，你唔見咗兩個鐘，其實你都瞓咗六個鐘，係嘛？你話你起身都唔係即刻起身就彈佢噶嘛？你都要刷牙、洗面都要做嘢噶嘛，食啲嘢都要噶。咁所以咧，即係呢個所謂嗰、那個間隔時間咧，由十一個鐘就縮短為八個鐘，話呢啲真係冚家產，所以咧即係國民黨就話啦，佢話屌呢啲就即係將會有過勞死啊，啊即係為呢個民進黨示慢，咁呢啲事後講就冇用啦，你都擋唔到啊。 嗱，咁我哋講翻啦，咁就呢、這個林鄭儀呢個立委咧，民進黨立委就佢就講啦，即係另外即係將而家依個圖咧，大家睇到畫面上面嘅圖咧，佢就更改咁啊。喂，唔係噶，呢啲係誤導人嘅。咁譬如翻十二日假同埋依個輪班嘅八小時啦，要依個政府審核嘅。係啊，係要政府審核，但係三十人以上嘅企業咁就報備俾政府知。報備啊，咁咧三十以下咧，咁你自己傾點數好啦。喺如果三十以下咧，其實就大家知啦，都應該搞唔成工會噶啦。咁勞咁喺即係勞資嘅關係嚟講咧，勞方永遠係一個弱勢嚟嘅。老細你翻定唔翻？你開唔開工？就咁簡單 嘅 啫。 其實佢呢一個咁嘅呢個法咧，背後嘅推手係邊個咧？是哪班人 呢？他們手就是民進黨後面的金主咯。 所以其實民進黨其實跟黑金其實都差不多。 我們不可以說黑金，這個跟黑金沒有關係，這個是跟商家 商 家 金 而已，金而已， 跟金有關， 跟金有關， 金有關， 跟企業有關，不要亂說。黑金是地下錢來的，我們不敢說黑金。 黑金是兩樣東西，黑同埋金啊，咁系當然啦，後來演化成咧，係黑同金咧係混成一體， 即係個黑意思係暗地裏嘅， 唔係黑道。 黑 道，我知，即係我呢個我意思唔係講佢嗰個犯法嗰樣嘢嚇，即係其實佢係嗰個暗地裏啊，即係同嗰啲人，即係同嗰啲金主眉來眼去，咁呢啲其實好。 所以黑金咧就一啲係黑道上嘅人咧就供，即係黑企業啦， 係啦。 啊，仲有一個未講過， 仲有一個咩 啊？仲有一個啊，特休當年需要休完啦，大家麻煩嗰張圖再 出嗰度， 係啦，嗱，最下邊咧特休當年要休完啦，咁我有啲嚇、啊，可能今年我有啲年假之類啦，喂、啊，我放唔完曬喎。啊，或 可唔可以儲咧？ 連一年咯， 咁可以儲啦，咁樣係啦， 好啦，出年咯。 咁或者咧點樣咧？你嗱，亦都一樣啦。啊，你放唔完嘅，我可以攞錢。好啦，而家問題嚟啦， 唔俾 你因為可以延一年啊嘛，即係變咗你本來今年攞，即係我唔放假我攞錢，啲錢變咗下一年先攞喎。 即係儲價啫。 你儲價，你咪連啲錢都儲埋咯。 嗱、啊，都係咁嘅喎，可以。 咁我想今年攞曬啊！我今年有十日假，我想攞，我唔放攞錢。唔好意思，老細咧就可以講：喂，你啲假你留翻出年先放。 呢個就真係唔係好清楚啦。 你可以留翻出年先放。咁出年冇辦法啦，佢先再俾錢你。出年要放啊嘛，一定要焗住你放啊嘛。 好啦，放翻嚟啦。 咁都係放假啫。 可以換錢。變咗啲錢咧，你係唔可以即時攞到。 我哋睇睇嗰陣， 唔係咧，你唔係當年攞到啊，係可以擲兩年啊。 香港都係。 我哋睇睇呢個藍綠方面對呢個三讀通過之後嗰、那個啊，即係啲表現係點啦？咁啊，咁啊，三讀通過之後咧，呢個朝野立委就向呢個人民道歉啦。國民黨話未能擋下呢個民進黨嘅坦克，向社會大眾道歉。嗯，民進黨立委管碧玲剛才說了，管碧玲就說爭取過程裏面已經違反了黨意兩次，我已經被黨處分了、嗯、即是我已經到這裡就即是沒辦法了，即是、啊、非常抱歉了。 其實很老實啦，即是等於工聯會去立法計過條數 到到了， 是啦，你這個呢我投什麼票到這個法案一定過的，我就投反對票或者棄權。 好啦，咁時代力量咧就話：，唉，冇辦法擋下呢個勞基法修我，佢會推動呢個最低工資嘅公投行動。 冇用嘅、 啊，都係冇用嘅。你咁收咗最低工資， 嗱咁啊，我哋集中講下呢個時代力量啊， 又講啊， 係因為佢表現得最激啊嘛。 啊，冇錯， 打爛幾張玻璃啊嘛。 國民黨咧就即係只係議會抗爭啊，即係類似呢啲我哋香港啲泛民咁樣啊，即係議會抗爭、嗯、就唔識街頭嘅啊。嗯，時代力量就掌握到呢個過中真味啦，即係佢街頭抗爭。佢先咧喺之前咧就已經將自己就反鎖喺呢個立法院裏邊啊，用鐵鏈鎖住自己。佢話但係咧就 鎖門啫，冇鎖自己。 鎖啊，鎖住自己啊又。佢話不，佢話最後不敵呢個即係保安人員啊，就剪鎖就擁走咗佢哋。啊，咁佢哋即係冇辦法。佢話我已經冇辦法，即係屌，其實都曬夠氣啦啲。你明知一定係剪斷你㗎啦，係咪好啦？ 氣係要做一做嘅。 結果咧就喺呢個出邊，喺立法院出邊咧就呢個禁食同埋呢個露宿。 咁露宿咧就俾人拆咗一個膨脹喎，咁 咧雨啊幾凄慘， 咁咧就瞓個睡袋，咁冇啊，我都要喺度瞓街瞓睡袋，咁啊又遇著落雨 又凍， 當然啦，即係我哋唔可以嗱，我哋唔可以因為個即係黨派嘅立場笑佢。真係人哋真係要瞓噶嘛，大佬。 咁當然嗱，佢個做到好嘅，只不過話咧，嗱，只不過話咧，大家咧，你攞住睡袋瞓，上面落住雨，你哋可以試一試，嗱，自己去浴室啊，喺個浴缸度，你就教睇水，咁咧我唔知點瞓啦。喺呢種情況之下咧。是不是邊個都不是咁，唔係瞓喺度，係攤喺度瞓喺度噶，個個都一定係踎喺度，頭向下噶，係咪啊？ 咁佢咁鏡頭嚟嘅時候，總要做啊呢啲嘅。好啦，嗱， 加下氣先。 嗱，當時咧，嗱，佢又咁樣，即係咧，呢個警察咧都配合咗成套戲嘅。嗱，五個人就瞓喺度。 嗯。 500個人圍攬住佢。 係好。好嘢，好嘢。 500個人圍攬住時代力量是由頭到尾沒有提出自己的版本的， 沒錯， 國民黨又提出自己國民黨的版本，喂，屌你修法，我有另外一版本，你應該修到我這樣 再修正， 是吧？時代力量由頭到尾沒有版本的，總之就不理啱啦，屌你，人家說你不啱，你有什麼版本給我看，沒有的，總之你那套不理啱，喂，屌你，修法不是這樣修的， 他在立院協商時 沒有，街頭暴力是街頭抗爭，就是這樣而已，其實 不是這些就純粹拿選票咯， 在立法院的所謂的這個政黨協商呢，他是退出了的，第一個退出的， 他沒有什麼力量的協 商，後來又入回去， 不是因為他說佢話呢個協商根本就唔尊重佢，所以咧我就拉車走人。 哇！ 喂，俾你協商都唔尊重你。 好啦，嗱，仲嗱仲嗱， 你馬新黨有冇協商？ 嗱，仲有一個，仲有小插曲嘅，仲有小插曲嘅。咁咧喺呢個同警員推撞之際咧，就有個女警就話啦， 有 佢話委員，佢你個 助理 碰到我個胸部啊！ 你又嚟空襲啊？ 系 咁啊！大家一谂咧，就谂到系咪姓陈个助理啊？系、哦，真系、哦， 就 系 佢嘛。 咁姓陈嗰位助理话：，喂，你搞清楚，你快啲播片啊！系咪我啊？咁样咁啊？袁警就话：我冇讲过姓陈嘅。 即系嗱， 咁呢个播片冇 嗱，陈慧婷咧，俾阿咸猪手嘅前科嗱，咁即系我哋唔系呢单定佢。因為佢而家係時力嘅時代力量嘅助理啊嘛，咁當時即係同袁景喺度推你推我讓嘅時候咧，就唔知點樣咧，就嗰個女警嗌咗兩次噶啦，佢就同立委求，即係同立委投訴啊，佢話喂你個助理碰到我胸口啊。 话咪调翻转头，系嗰、那个女警嘅胸口撞到， 系啊，应该喺嗰个胸罩嘛， 系啊，知啦，知啦， 好啦，嗱呢度系咁样嘅， 嗱呢度出现咗两个问题，第一，咪系呢啲推挤，即系推撞嘅情形之下，你点会派个女警上去前线同人哋推撞啊？同几多麻甩佬屌你同佢推撞，系嘛？佢加埋即系一扎助理。我不知道有多人，我估應該十零廿人，那 是不是催撞是擾攘的，即是請他起身，請他怎樣， 即是大家推來推去，你有什麼理由找個女警去跟他推才行， 裝 好了，推的時候呢就不知道怎樣就撞到我們這位女警的胸口， 是 的，這個應該根據這個女警的說法就不止一次了，因為說了兩次，喂，如果兩次都係咁，可能已經之前已經觸碰到，即係無數次，佢先至話出兩次警告，話委員，喂，你個助理碰到我胸口，咁即係話咧，係咪有意？咁我哋真係唔知啦。 哎呀，唔好過嚟。 咁同埋邊個未？又唔知。 唔知。 好啦，咁啊，嗱，咁跟住，咁嗱，本來就即警誒呢、這個中正一分局啊， 又呢、這個， 唉、哎，咁、那個女警翻去就嗱，本來就話喂，屌你咁你，當然啲人就話屌你報警嚇，睇翻帶，因為佢原來每一個員警咧都有一個錄影器喺 呢家有啊， 美國嗰啲 咁， 咁即係所有即係會錄曬噶嘛，咁話屌你睇下到時我哋啊就拉人，咁跟住第二日咧呢個中正一分局呢、這個即係阿頭就話咧，哦、那個女警話誒、算啦件事。 其實真的要算，你其實處理場面你又 咁究竟呢個女警是受到壓力算啦，抑或係個女警甘心情願算啦，就唔知啦，因為你知啊，時代力量啊嘛，好撚惡噶嘛，大佬係嘛？ 抽大 好啦，咁啊都發放咗嗰段錄影出嚟，咁 啊邊個發啊？警局， 警局，梗係得警局有嘅啫，得警員自己有啫嘛。但係當時嗰個混亂場面咧，其實 都睇唔到嘅， 睇唔到嘅，因為你係影住一堆人咁而去嘅， 即 係 黑影一堆， 因為你都唔知隻手係邊個嘅，係嘛？ 疑似豬手， 咁所以咧，究竟係邊一個隻手碰到呢位女警嘅胸口咧，就真係搞唔清楚。咁所以咧就即係時代力量梗係又要發表聲明啦，係嘛？屌你，你真係屈鳩我哋啲同僚啫，係嘛？屌有冇乜事？咁就算有咁，你又指名道姓話邊個點可以咁㗎？係嘛？咁件事大家當然不了了之啦，大佬係咪？ 嘈下啫，揾啲嘢嘈下啫。 咁啊，即係提高下即係 娛樂性啊，咁新聞性啊， 都當我哋講呢單嘢嘅新花絮啦，係嘛？咁啊，好挑門噶嘛，講咩龍機化屌， 講咗咁多次啊！ 啊嗱，咁啊嗱，咁啊香港有個有個以前支持過呢、這個民進黨嘅嚇即係曾經去過台灣嘅，咁啊。即係嚇，咩事佢去過過去咧？咁就應該舊年飛過去咧，就係、是、點因為乜邊單嘢咧，就飛咗過去咧，就係支持佢咁入到境嘅。咁呢次咧，佢又過去喎，就係、是、反對呢個勞基法，唔俾 入境， 係捉咗佢，就話唔俾佢入境。結果咧就佢又嘈咗一大輪之後咧，咁啊移民署咧最後咧係。運咗五個鐘頭之後咧，就放入境啦。咁即係你都睇到咧，就民進黨咧，咁啊同呢個即係 即係啲威權國家，即係而家講威權啊嘛，啲威權國家咧其實分別唔好大嘅， 差唔多嘅啫， 差唔多啫， 即係 勁過勁過老共， 係啦 ，Pat 就主宰咗一個腦袋，就係咁啫嘛。 好啦，咁啊，咁香港咧都有人去抗議啦，香港人抗議啦。 啊，但係咁啊，嗰位老兄用國語粗口嚟講， 咁咧就呢個係應該係左翼廿一啊，嚇， 左 翼廿一，即係呢一紮即係平時都好少蒲頭嘅一啲團體咧，就由呢個長毛長毛帶隊咧就衝咗去呢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咧就抗議啊，抗議 香港嗰、那個 係 禁眾咯， 抗議呢個勞基法啊，咁即係自不然你知啦。呢、這個長毛就去到呢度呢啲環境啊，因為佢扮擊噶嘛，係嘛？係 啊。 咁即係當時就喂你咁，佢就貼咗好多啲標語喺度，寫住幹幹奸奸奸奸奸咁。其實呢啲其實就台灣粗口嚟嘅啊，咁啊貼。咁依啲話喂，你貼還貼喎，你唔好貼到即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嗰幾啲招牌喎、 啊， 即係你貼喺隔離喎， 佢好似貼曬咯喎。 係咁結果即係長毛梗係睬你有味啦，係咪乜鳩嘢貼啦？總之就貼不到就貼啦，所以就幹到成幅牆咧都係幹字。咁、哦、即係香港都有人抗議啦，係咪咁？但係我哋又見唔到我哋呢方面啲團體入去啦，係嘛？ 係咪你冇策動啊？ 即係我哋呢方面有關於即係工人權益嘅團體，其實應該都要去嘅，係嘛？即係當然無需要啲長毛嗰啲咁樣亂鳩咁貼啦，係 咪？冇可能已經國民黨嘅心聲已經嘅意見已經代表咗佢啦嘛？ 係咯。 喂，一件事啊，大佬，咁你作為一個工人團體，你見到台灣呢個勞基法嘅通過係對台灣嘅工人嘅一個 咁、嗯、但佢係立足香港嘛而家， 係咯係咯，講完啦講完啦講完啦，你唔好啦，唔係淨係俾人打你咁樣講， 好， 唔係唔好入境嘅，唔好入境嘅， 最後一個其實就唔好夠時間講嘅， 咁啊呢、這個， 唔係嗰個好快啫， 啊其實唔係嘅， 提出嘅呢個， 咁其實咧依一個咧就香港人係唔會冇乜點注意啊，咁但係其實咧可以引申到一樣嘢啦，就係話講一件事情先啦，咁咧喺台灣咧喺1月11日啦，咁咧就有一間電視台叫中華電視台，咁我哋一般叫簡稱華視嘅。 啊，好熟啊！嚇、啊， 咁咧就董事會就發出聲明啦，就係、是、就要同依、這個 總經理 解約，就係要係炒魷魚。 嗯。 嚇、啊，咁咧就由於咧佢咧係點樣咧，就係話佢係點樣同依個董事會啊，咁就未能執行依個董事會嘅理念啊之類，咁啊有七大罪罪條嘅，係啦。啊，咁咧就依個總經理啦，當然啦，就時候咧，喂，你咁樣屈我喎，咁又發表咗聲明，咁甚至係琴日咧，定係今朝啊，琴日咧就係告依個董事長咧係誹謗嘅。 嗯， 好啦，咁或者因為時間關係，咁我簡單啲講啦。咁依件事情要注意啲乜嘢咧？嗱，咁喺依個喺20-30年前到啦，即係開始就話黨政軍要退出依一個係媒體嘅，好啦，咁跟住咧啊，咁依個華視咧其實就係國防部，又係政府，即係內政係嘅股份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喺阿扁年代咧就係、是、有一個係講即係依個係廣播條例之類啦，咁就係其實就係、是控制就係要求咧， 公共電視集團啦， 係啦，就要求咧就係所有依、這個本來係 官家嘅電視台媒體就統籌喺呢個台灣 公共集團， 公共集團 係啦，咁變咗一個公就係、是、變咗公事咁公事之類嘅。咁但係有問題啦，因為華視本身係商業機構嚟噶嘛，咁你雖然有官股啫，咁但係始終都係即係等於地鐵，咁係商業機構嚟嘅。咁、變咗中間嚟講就產生一啲問題、就係你好難係完全係以一個公共電視嘅形式，咁所以就會蝕本啊！咁近依十幾年咧蝕到犀利下嘅，咁但依個都唔係重點啊！重點係乜嘢咧？咁你一邊要黨政軍即係政治退出依個傳媒，另外佢就組織嘅依、這個依、這個機構叫做咩公共咩啊？公港集團，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好啦，咁依個機構嘅集團。咁係一個基金會去主持嘅，運作嘅。而依個基金會本身好簡單， 原來本Sir阿扁Sir咧，咁佢就話係都係啲依係啲咩人啊？係官派嘅， 嗯， 官方委任嘅。好啦， 即係意思即係話佢以前嗰套。就話咧撤出曬啫，但而家唔係喎， 佢換個方式， 換個模式， 咁啊整個咩基金會啊， 有咁樣集團咧控制曬所有公 喺今喺今次嘅依個事件裏面咧，咁嘅總經理啦，就係阿 郭建雲， 郭建雲。咁啊就最主要咧就係話，喂，你開董事會嘅時候，點解民事嘅董事長你會坐喺你哋隔離開會？咁佢亦都提出咗啲依件事情嘅起因咧，就是、因為咧。董事長、董事會要求民事嘅人過檔，派人過嚟啊，係特別係新聞部，新聞部主管，咁佢咧就唔肯。咁呢個新聞部主管咧，咁大家知啊，喺新聞播放裏面咧，其實就係最影響呢個輿論。即係社會嘅一個， 就控制新聞部啫，其實 係啦。 佢想將一個民事嘅人擺落去。 哇！大家民事，大家知民事係一個六型嘅民嘅電視台嚟嘅， 佢拒絕咗， 係啦， 呢個就罪狀啦。 嗱，咁佢就話：喂，你依個人，你喺民事裏面，你搞新聞，你搞嗰啲節目，你可以咧一個，譬如我哋啲清談節目咁嘅，你可以揾一個突然間揾個選舉時候揾六型嘅人上去。跟住咧，講下就講曬佢啲理念啊！ 係咯，冇錯。 你變咗就純粹你成個幫佢宣傳喎。咁我哋喺呢邊話事，我哋唔可以咁樣做，所以佢就拒絕咗呢班呢啲咁嘅人。 佢即係佢係仗義執義， 頂住咗， 係啦，咁就係啦，咁佢用咗另外嘅人嚇，咁即係啲資深嘅新聞傳播人。咁所以係呢個係一。咁所以咧就將佢革職。 哦，所以呢個唔得啦。 嗱，其實咧就 講講，不如咁樣啦。而家時間就我哋係咪下個禮拜我哋再揾多少少時間 咧？ 再講一講啦，好嘛？好啦，今日到呢度啦，好，拜拜。